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百细摸虎不实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晚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告别了舞台，主要从事曲艺理论研究，今儿就让我们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了解一下相声大师侯宝林告别舞台后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相声大师侯宝林写道，我毕竟年龄大了，健康情况逐渐差了。1979年，我去云南慰问战斗英雄，不幸演出时喉管破裂，声带出血，我产生了息影舞台的念头。我愿意隐退下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表演技巧，写一些有关相声理论方面的文章，做些辅助工作。这是我作为一名观众的忠实仆人的最后一个愿望。往后就是大家知道的，我这几年来闭门写作，我和其他同志合作写了《相声溯源》《曲艺概论》等书。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让我们来听侯宝林告别舞台前曾经和老搭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离婚前奏曲》。 哎，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我呀， 啊， 我是准备自杀。 你这叫什么话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怎么了？ 我自杀嘛。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为了离婚。 离婚 啊？离婚。 哎，你这可不对。 怎么？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嗨，这事儿没法说。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啊、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在解放以前 啊，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 啊？行了，别说了，别谈，不跟你谈。 什么？ 你这个人啊水平太低 啊。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了？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那你这是怎么了 啊？ 嗯， 是啊， 啊，怎么回事啊？ 这你要知道啊， 啊， 他这个 他那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啊，是吧？ 去年的九月我升科长了 啊，是啊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 嗯， 它产生一种这个 啊什么呀，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明摆就是让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嗯，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嗯 啊，我升科长了 啊，是啊， 我的待遇提高了 啊，对啊， 我的生活也好了 啊，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什么爱情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怎么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啊， 我没听说过。 啊，是啊，你不懂啊。 啊，怎么回事吧？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啊， 在去年的冬天， 嗯， 哦，那天下大雪。 哦，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是 要去上班。 嗯，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嗯，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啊，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厅长， 嗯，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你看， 嗯，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这个 啊，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你知道吗？ 啊，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哦，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哪一点呢？ 应该把围巾。嗯，往背后一藏， 哦， 往这一站， 嗯，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嗯，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哦， 围巾啊，给我吧， 不给，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嗯，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哎呀，你真不懂哦， 嗯，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我倒没这种生活。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嗯， 告诉我不许抢。 什么毛病？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嗯，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你听， 给我围巾吧。 嗯， 我要去上班了。 哦，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小麻雀，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嗯， 并且告诉我 说什么？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嗯，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嗯，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嗯，都多么讨厌呢。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小老鼠， 你听这怎么样？ 嗯，这都快消灭了。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啊， 我现在是科长啊。 啊，是啊，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对呀，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比什么？ 嗯，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嗯， 今年才25岁。福利股赵股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嗯，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怎么？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嗯，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哎，参考资料。哎， 什么参考资料啊？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嗯，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嗯， 一共有75个人。 哦，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嗯， 每人平均23岁挂点零。 嗯。 是按40/50实报实销。 你哪儿报销去啊？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嗯，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0/50实报实销。她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啊？ 哦，你这是嫌她老吧？ 当然了， 你也不小了 啊。不小了，科长了。 嗯， 我再一声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也不是， 嗯， 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啊，是，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那怎么？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谁追求你？ 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呢。 你这不是胡闹吗？ 啊，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啊？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也不是骗他呀。 嗯， 这没告诉他。 嗯，这不一样吗？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怎么？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是完全虚伪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嗯， 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 嗯， 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嗯，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你这话我不懂。 嗯，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嗯，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嗯， 我就不说。 嗯，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嗯， 你比如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划船。 嗯，怎么您不好奇啊？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那叫游戏。 游戏呀、啊、 哎， 义务劳动。 呵， 所以我不喜欢。 嗯，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哦， 哎，我说对，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嗯， 那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哎，错了，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了。 嗯，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哦，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啊。 天上有火烧云， 哦， 下边有小凉风， 嗯，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呀、啊。 嗯，他唱歌来了， 哎， 唱的什么歌啊？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哦，怎么唱呢？ 这样唱。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谁踩电门上了？ 那你这慌了。 划船的嘛， 这是在船上啊。 哎， 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富家门前，那青年有他闭口无言，他把目光向我闪一闪，有谁知道他里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嗯 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 嗯 啊，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我哪知道啊！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嗯， 当时我两手一合， 嗯， 哦，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哎， 你这是向他求婚呢、啊、 是 哎，他怎么说的？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哦，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嗯，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嗯，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这你怕什么呀？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嗯，那可没准。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哦， 进去买了2斤香蕉。 嗯，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嗯， 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 嗯， 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谁呀？ 我老婆。 哎，得， 抱着孩子红着脸。 嗯，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嗯， 哎呦，我说他呀。 啊，谁呀？ 保姆。 啊，保姆。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嗯， 我老婆火了。 嗯， 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这话对啊。 小吴一听也懂了。 嗯，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嗯， 不是，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他是谁的保姆啊？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 嗯， 不，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不像话！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嗯， 感情更糟糕了。 怎么？ 小孩子不懂事啊。 嗯， 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嗯， 哎，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拉平啊！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离婚前奏曲》。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1980年6月15号，我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一个相声艺人登上讲台当了教授，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我觉得惶惑，也觉得高兴。后来辽宁大学也聘我当了兼职教授。华中工学院为了研究声音与建筑的关系，成立了语言研究所，聘我当教授，我答应了。我的愿望是要不遗余力地宣传相声，我国这门古老的语言艺术，并且进一步搜集材料研究它。当年相声前辈穷不怕万人迷、穷困潦倒、撂地卖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党的领导下，相声艺术有了新生命。他不但在国内焕发青春，而且已经走向世界舞台。很多国家派遣留学生来我国学习相声艺术，在法国、澳大利亚等地都有人研究中国相声。说到这儿啊，就让我们来听侯宝林的徒弟丁广泉和加拿大籍相声演员大山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太好了，太好了！好，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 哎， 再见。 哎，对， 要拍了。 什么叫再见呢？ 不是，后边还有节目啊！ 我知道有节目。 对，您不是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走， 您等我，您等我。甭走，走也不行。 啊， 你不是还没说呢吗？ 哦，对，我还得说呀。 当然了， 差点给忘了。 这是忘了吗？ 其实这个绕口令，我跟你们讲啊， 嗯， 这是蒙你们的。 蒙， 其实一点都不难。 这还不难？ 听起来复杂， 嗯，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窍门。 什么窍门啊？ 你把这窍门弄清楚了，这绕口令特别好说。 是吗？ 不就是？里头是一个小故事。 对呀， 闹懂这小故事，这绕口令就好说了。 你闹懂了没有？ 闹懂了呀。 你说， 不就是两种人，两种东西吗？ 嗯， 有一种人是 喇嘛， 对吧？就是喇嘛僧。 哎哎， 还有一个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哑巴。 您学的还谈不上。 两种东西，有一个喇叭，就是呜噜啊吹的那个喇叭。 对对对。 还有一个塔嘛，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外国的一种乐器。有点像萨克斯管，但是它是直的。 不是，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怎么 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塔嘛，说的是一种鱼，吃的东西。 哦，哎，塔木鱼， 哎，塔木鱼。 这么一说，我知道了，偏口鱼 就是、 啊。就说这两种人，两种东西呢，它是这么一个故事。 哎， 这一些人呢，他们想交换东西，其实有一个想换，有一个不想换。 哎， 所以呢，他们这个有矛盾呢，他们家打起来了。 对， 打完了，他们各走各的，这就完了。 对， 谢谢大家。 好，回来，回来。什么？什么意思？ 我讲完了。 讲绕口令啊？ 是啊， 没听说过。我让你说绕口令。 哦，按照您刚才那个说法去说， 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 其实也没问题。 真没问题。 张嘴就来。 啊，你来了。 说打哎 这喇嘛是南边是北边来的？ 怎么猜的？刚一张嘴就忘了，不是打南边 啊？对，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这个十来斤塔嘛。 别，你等会儿，别胡说啊！五斤， 五斤哪呀？五斤，这五斤哪够啊？ 怎么够啊？ 你知道那庙里多少个和尚吗？ 不， 一百多个，就吃五斤鱼，你怎么那么抠门啊？ 谁抠门啊？这绕口令就为了难说绕嘴， 我就说五斤，咱们就别那么教条啊，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怎么商量？ 七斤半 不行，别对我，我跟你说就五斤， 那就五斤吧， 五斤。 这人 来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个哑巴，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怎么 啊？那提了这个哑巴呀？ 你怎么说他提了个哑巴？ 就是啊， 一个手提着个凳子吗？一大活人吗？ 啊， 不像话！你怎么那么说呀？ 谁说的呀？这是？ 是你说的吗？ 哎呦，算了吧，你说的， 我说的， 哎。 那就没事了， 他说就没事了。 再来， 那再来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 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哑巴他不会说话，他怎么说绕口令啊？你怎么瞒不过我们呢？ 行，乱了不是？谁说那哑巴说绕口令来的？ 你说的吗？ 是你说绕口令。 哦，有哑巴的事儿。 对、 啊，哎呦，我明白了，我说绕口令啊，行， 行吗？ 啊，再来 ，再来一次。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他腰里憋着个喇叭，提了塔嘛那个喇嘛，他想拿他的那个塔嘛去换那个那哑巴，他就有那一个喇叭，那个来塔嘛那个也他那个板凳宽，这个板凳长，板凳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板凳长，简单。 又跑到扁担那儿去了， 绕口令都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也不行啊，说的不是那段啊。 行了，大山，我跟你说啊，你呀、也别在这费这份洋劲了，我主要是为教育教育你，这绕口令不是说谁都能说得了的啊，一般的相声演员这段绕口令都说不好，何况你这大老外呀。啊， 赢了，算了吧，以后 别 啊， 您这说的有一定道理，我吸取教训， 怎么着？ 但是呢，这里头也有您这儿乱插嘴的因素啊。 有我什么关系？ 您我刚开始说您老插话呀，那我脑子乱，我怎么说呀？ 啊、 您不说话，我保证我能说得上来， 是这话吗？ 是这话， 我不说话了， 哎， 你能说上来， 我再来， 我们大家认真听，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憋着个喇叭，提了塔嘛，那喇嘛想拿塔嘛去换别喇叭那哑巴的喇叭，别喇叭那哑巴不要拿喇叭去换提了塔嘛那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那喇嘛急了，拿起来塔嘛去打别喇叭那哑巴一塔嘛，别喇叭那哑巴也急了，抄起来喇叭去打提了塔嘛那喇叭一喇叭，也不支持提了塔嘛那喇叭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打提了塔嘛那喇叭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说的不好，请多多指教。 好， 这就是大山、丁广泉合说的相声绕口令。在自传的结尾处，侯宝林这样写道：看到外国学者努力研究中国相声的情况，我受到鼓舞，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我们落后了。作为一个中国的相声演员，我们应该对自己祖国的文学遗产最有发言权，可是我们研究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要求。是的，我退出了舞台，可是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结束。关于我的艺术生活回忆，暂时就写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写作吧。到这里啊，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我们就为大家讲读完毕了。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陆续为大家讲读马三立、马季、姜昆、侯耀文等相声名家的自传。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为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综合素养，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正规的文艺团体，北京呢也不例外。这些曲艺表演团体的建立开创了曲艺艺术发展的新纪元，成就了相声的一个辉煌时期。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曲艺表演团体为相声辉煌时期做出的贡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曲艺界的辉煌，相声演员来宝刚就抑制不住喜悦，下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时候曲艺界在北京啊，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好像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有的那个文化馆呢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曲艺队，那时候外地到北京来学的挺多，观众也喜欢，干的人也多，而且呢有些个艺术家呢确确实实是全心全意的，不计什么报酬的辅导大家伙。 在所有曲艺表演团体中，哪一家最受欢迎呢？又是哪一家代表了最高水平呢？下面我们就请相声名家陈永泉来解答我们这个疑问吧。 最火的也是达到最高档次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当时的曲艺队，那就代表了北京的这些个最好的工人当中的说相声。 相声名家陈永泉提到的北京工人文化宫曲艺队，也就是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为什么这个曲艺队会代表了北京曲艺界的最高水平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生意经》，一会儿咱们再聊。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手艺。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呢？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 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词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生意经》。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呢，成立于1954年，成员大都是来自北京市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业余群众曲艺骨干。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支曲艺队成为了北京曲艺界最高水平的代表呢？我们来听相声演员李国盛是怎么说的。 当时从侯宝林老师算起，所有这些名家，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北京曲艺团的王长友、孙宝才，我师父罗荣寿，是吧？高凤山，是吧？就说当时观众熟悉的这些名家吧，没有哪一个人不是三番五次做过这些个业余演员的辅导老师的。 首先，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在当时为观众们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经典节目，比如相声《夜行记》、买猴、救火、单弦儿、牌子曲、大窗帘、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等。其次啊，曲艺队每星期都要进行一次业务学习和训练，而辅导老师阵容是相当强大，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高元军、高凤山、钟德海、钟少廷等人。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艺队成为当时最火的一支曲艺队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当年这支曲艺队的经典节目，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你在马路上走啊？ 啊， 那哪行啊？ 怎么？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那是啊，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啊，站这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人知道你是谁呀？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那就是喊你呢。 哦，我姓变，叫道走。 这叫什么人？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嗯，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你这叫抬杠。 你说坐车不是？ 嗯， 照样生气。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嗯，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哦，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上去了， 把车开了。 那得等下趟吧。 不行，我得追他。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我鞋在上面呢。 谁叫你问上伸腿来了？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面呢。 汽车站住了？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嗯，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你该着弯下牌呀。 我排第九啊。 啊，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谁让你追去了？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排第几个呀？ 头一个。 那人家答应吗？ 你得跟他解释。 怎么解释啊？ 啊，对，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这不像话。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同意了， 后边去。 白说了。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这就行了。 这也不行。 怎么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什么叫没涵养啊？ 我再跟别人解释。 还解释呢？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加哪儿了？ 一个不让。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对吧？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怎么 我排的三十六个了？ 怎么会三十六个了？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二十七个。 你可穷对付啊。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哄我得先上吧。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谁跟你一样啊？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 嗯，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这是干嘛呀？ 省得回来他矫情。 谁矫情啊？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我想我头个上。 嗯，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怎么了？ 同志，把烟卷掐了。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得亏我买栗子。 哎，不行、 嗯、 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吃也不行。 嗯，不行。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那没到站呢。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这不叫受限制。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嗯，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多新鲜呢。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你还报销呢？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这什么行为啊。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嗯， 我是撒腿就跑。 你别跑啊， 我有急事啊。 那也不能跑啊。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那就站着吧。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过去了， 趴下了。 哟，汽车呢？ 站住了。 这多悬呐、 啊、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啊、 嗯， 把开车的吓坏了。 那还不吓坏了？ 那跟我还挺客气。 说什么来了？ 你不要命了？ 人家是埋怨你呢。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人家有理吗？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可不是怨你吗？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你接了人呢？ 白接了。 你瞧，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 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嗯， 花了这整这个零， 280，28块 ，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买旧的， 那能骑吗？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骑得过。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散不了，修理修理。 嗯， 配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那可不行， 嗯，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嗨，就那么回事儿。 铃拾的好了没有？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好在我骑的不快。 嗯，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不，西四牌了。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啊？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1:20。 哦，就剩10分钟。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30， 4:30。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车坏了？ 没，撞人了。 撞人了 啊？一共仨。 撞了仨呢？ 不是一回撞的。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可乐吗？ 怎么回事？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嗯，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嗯，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好家伙，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嗯，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多悬。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嗯， 我说呦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老头走了。 你说可乐不可乐？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白赶了 啊！我说回去吧。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谁斗气儿啊？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嗯，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你走马路当间了？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那是快行路。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怎么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这是玩命呢。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人家是怕出危险，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嗯，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是斗气儿。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废话。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你这管是什么呀？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来追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汽车撞人了。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你怎么撞车上了？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你捏闸呀？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那你可怨谁呀？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嗯，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嘿，这巧着呢。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你要干嘛？ 让他赔我车。 啊，让人家赔你车。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对呀，啊，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哦，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还问人家呢？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办？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嗯，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你行，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你又骑快了吧？ 不快，成心找茬啊。 怎么？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我不没有吗？ 你买呀。 你给钱？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不有灯就行了 啊。 买个纸灯。 纸灯了那不好拿，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你瞧这别扭劲儿，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嗯，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一手拿灯啊。 他净干这玄事儿。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不着着了吗？ 连袖子都着了。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我钻胡同。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那你就下来吧。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沟里了。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何硕的相声《夜行记》。正规曲艺团体在北京的陆续成立，成就了北京相声界的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年轻演员。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盘点。最后送上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虫又越远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刻走我，